五斤哦，五天五斤哦，什么都不能吃。我现在特别想吃海鲜，我想吃牛肉羊肉串，我想吃so 什么都不能吃，我能吃一点简简单单的蔬菜，鸡肉是可以吃的。所以我要提醒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啊，不管是什么时候，一定要小心你身边的那些所有的你不知道和没有生命的东西啊，它那些东西非常的凶猛。今天是周一啊，有点痛啊，今天是周一，是我们节目的固定环节，这个环节叫做岁月留声机。其实在冗长的岁月当中，我们经历过很多事情，才会慢慢的变成那个自己想要变成的人。有些朋友一直向好的方向去进展，有些朋友一直在怀疑自己，说我现在做的事情，我呈现的样子是不是我自己喜欢的。有时候也会讨厌自己，我希望我们都变成那个自己不讨厌的人。夜还很长，我们细水长流。我觉得有一个歌手的音色，在夜晚当他张开他的嘴巴，通过他的喉咙以及所有嘴巴里的器官一起非常复杂的配合之后，以不变应万变的唱出每一句歌声每个阐述的部分的时候呢，他就是赢家。他是谁呢？他就是我非常欣赏的老狼啊。老狼是民谣时期很多人喜欢的歌手啊，他跟高晓松的分分合合，又有很多优秀的亚洲音乐人的精彩的分享，以及在我是歌手舞台上他重新演绎这首歌时那种真的是以不变应万变的淳朴自然的嗓音啊。其实一开口就让很多的人丢盔卸甲，那些评论的，那些带着那种眼光的看人的朋友，乐评人一听这个声音就觉得只有这样简简单单的声音才唱歌是对的。当然了，其实已经越过了华丽的炫技的年代，平时的演唱一首歌是多么的重要。谢谢大家来今天晚上收看十点大陆机听我的节目。第一首歌啊，虎口脱险。我第一次听这首歌的时候真的是在地铁里，我觉得我是一个英俊的少年。那时候我留长长的头发，背着双肩背，戴着耳机，世界与我无关。虽然我不富有，但是当列车经过我身边的时候，我依然内心非常澎湃。 我们都曾经少年青涩轻狂过。有请老狼虎口脱险。 把烟熄灭了吧，对身体会好一点。虽然这样很难度过想你的夜，舍不得我们拥抱的照片，却又不想让自己看见，把它藏在相框的后面。打开吧，对心情会好一点，这样我还能微笑着和你分别。那是我最喜欢的唱片，你说那只是一段音乐，却会让我在以后想念。这付出生命的誓言，回头看看繁华的世界，爱你的每个瞬间，像飞驰而过的地铁。说过不会掉下的泪水，现在沸腾着我的双眼，爱你的呼。 每当这样的声音划破夜空给你抚慰的时候，你会觉得人生有温暖的陪伴。这张专辑来自于2002年发行的晴朗专辑当中的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电影你看过吗？虎口脱险。 把烟熄灭了吧，对身体会好一点， 虽然这样很难度过想你的夜，舍不得我们拥抱的照片，却又不想让自己看见，打打藏在相框的后面，把窗户打开吧，对心情会好一点，这样我还能微笑着和你分别。那是我最喜欢的唱片，你说那只是一段音乐，却会让我在以后想念。说着付出生命的誓言，回头看看繁华的世界，爱你的每个瞬间，像飞驰而过的地铁。说过不会掉下的泪水，现在沸腾着我的双眼，爱你的虎口，我脱离了危险。说着付出生命的誓言，回头看看繁华的世界，爱你的每个瞬间，像飞驰而过的地铁。说过不会掉下的泪水，现在沸腾着我的双眼，爱你的虎口，我脱离了危险。说着付出生命的誓言，回头看看繁华的世界，爱你的每个瞬间，像飞驰而过的地铁。 每一颗心生来就是孤单而残缺的，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带着这种残缺度过一生，只因为与能使他圆满的另一半相遇时，不是疏忽错过，就是已经失去拥有他的资格。夜色正阑珊，此刻的你还会想起他吗？ 我是曹玄斌，十点八路机，生而不同。 如果现在的我能回到从前，独自在月光下唱歌的夜晚，我想和那时的自己聊聊天，聊当时的心愿，静静的旁观。 我发现音乐就是有神奇的力量，在我跟着这首歌哼唱的时候，不是那么痛，其实还是会痛。有的时候那种痛，生命当中会有很多隐隐的部分啊，它不是直接给予你伤害，而是在漫漫的岁月长河当中，因为一点点的导火索，一个火苗，让整个荒原可以被燎倒啊。谢谢你还在十点大陆机，这个节目来自于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十点大陆机，期待遇见你，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我是那个很不同的人啊。说不同也相同，说相同也有不同的周准啊。刚一首歌来自于2002年，现在是2018年，16年前你在做什么呢？当你真的像一个少年或一个少女，背着你的双肩背，听着 hard rock， 或者听着死亡金属，或者听着电子乐，或者你喜欢的音乐风格，走在地铁里，一走一扇一扇而过的地铁的时候，你的心情有没有歌词里的几句回味在你的心间？我有，一定有。我想收音机前和听节目的好朋友们也一定会有这种感觉，对吧？刚刚那首歌2002年来自于老狼，虎口脱险。接下来这首歌呢，在2001年，比他早一年发行，也是在以寒冷的冬天12月1号发行的专辑，叫做 ZJ。ZJ 是这个歌手，的两个大写字母的，就拼音的前第一个字母，郑钧。我个人认为在摇滚界长得最好看的就是郑钧了吧。 我觉得郑钧真的是读大学的时候，他那个摇滚乐队，好多人真的看到郑钧的样子会像，哇，这不是木村拓哉吗？很像哈。郑钧应该是比木村拓哉的皮肤要白两个度的木村拓哉。2001年12月1号 ZJ 发行的专辑，现在郑钧也50多岁了。哇，11月6号生于陕西西安啊，西安人啊。然后他在94年的时候发行了那张我们都非常熟悉的《我的爱赤裸裸》。我的爱呀，赤裸一裸，那种自然而然的感觉，对生活、事业和爱情都有着十分美好的憧憬，在这张专辑当中都有呈现。但是现实会把这些都通通的化为泡影。时常自我矛盾的他，徘徊在希望和失望之间，像极了很多现在生活的朋友。然后成就与失落的感受，正是很多人一代一代人不变的生活的状态。我的口袋有33块，我每天吃着喝着可乐，吃着汉堡，但是我活得并不快乐自在。就是因为有了音乐，我们才能听到那些原本在生活当中难以听到的质朴、纯粹、干净又高级的表达。郑钧有很多摇滚部分，因为郑钧唱起歌来就很酷啊，是那种扬着脖子拿着麦克风啊。来听听这首。我有一个朋友，曾经是他的来电铃声，每次都会听到这首歌啊，《溺爱》。你被人溺爱过吗？除了爸爸妈妈。 我只拥有你的月光，我要把它当作骄阳。我只拥有你的地方，那是我的天堂。请告诉我，我该再说什么，你才肯为我多停留片刻？请告诉我，我该再做什么，你才能更快活？ 我一身身你爱在这 在我听这首歌一遍又一遍的生命体验当中，我会出现很多人的身影，我的朋友，我的前任，我的生活，我所追求的一种精神世界与物质生活匮乏时那种实际的距离产生的落差感，都会带给我实际的感受。我觉得音乐有它神奇的力量。音乐人应该都是寂寞的，太好的环境做不出好的音乐。 我是黄国伦，十点答录机，生而不同。 一切好的音乐都是为了拨动心弦。我希望每天晚上各位来到十点答录机的节目，听到的音乐能够有那么一次两次拨动到你的心弦，我就很开心。欢迎你来到十点答录机。刚刚那首歌来自于郑钧，溺爱，2001年12月1号的歌曲。我想那个时候应该没有现在这么寒冷。我想2001年的时候郑钧也没有现在那么富有吧。So， 我觉得好的音乐好的作品都是在自己不是那么富有不是那么阔绰的时候去完成的作品。很矛盾的一个生活情况。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小果有感受，他说听到溺爱哦。想起了和男朋友一起去看他演唱会的场景。每一个人都有一颗摇滚的心，未必喜欢现实的生活，但都选择自己热爱的方式继续 go ahead， 继续往前走。看到年满50的老郑在舞台上活力无限的边唱边跳我们热爱的摇滚乐，就泪奔了，对吗？私奔不只是和自己最爱的人，还有和自己内心奔向自由。向你比个小心心，写得非常好。我也希望音乐在夜晚能够感动到很多敏感的人群。岁月留声机，接下来一首歌，我觉得这个歌手在我的印象里呢是那种非常棒的会唱歌的人，而且有良好的教养以及相当漂亮的外表以及匹配的艺术气质，莫文蔚啊。刚刚前两首歌，第一首来自2002年老狼晴朗的专辑，名字叫做虎口脱险，第二首歌2001年12月1号的专辑叫做 ZJ 郑钧同名专辑的当中很有画面感的一首歌溺爱。那么接下来第三首歌曲呢，2000年的时候这首歌大街小巷几乎都能听得到，咖啡馆、理发店、设计品店、奶茶店、小商铺，所有的人都会听过这首歌。谢谢小果送我的小星星，你们应该送给我，我带病坚持工作，我手很痛的。哎呀，你不要矫情了。另外一个周准告诉自己说：“好好，我不说，我不说，我不说，不说不代表我不痛。”哎呀，你又说。其实这首歌还有叫郁郁本本，叫做《北极光》，你有没有听过？也是莫文蔚唱的啊。其实这首歌呢，原唱是日本的 UA 演唱，歌名叫做《水色》。我觉得莫文蔚的表达呢是有非常中国的部分，而且会在盛夏，不管是盛夏呀，因为盛夏可以结果实，非常甜。秋天要收获这个果实，也许会来拥抱，换来红地毯，换来大家的祝福。那到了冬天的时候，也许这个果实被冻得枯萎了，分开了。我们期待春天的到来。 有些人把这个枯掉的果子放在了地上，腐烂掉了。很多人不想再拾起它来，心态会冰冷很久，果实便腐朽。很多人因为这个果实知道了有一种轮回，然后迎接新的春天的到来。2000年，剩下的果实送给你。 也许放弃才能靠近你，不再见剩下的果实，回忆里寂寞的香气。我要试着离开你，不要再想你。虽然这并不是我本意，你曾说过会永远爱我，也许承诺不过因为没 在某个盛夏的夜晚，你曾经跟一个人挽手走过夜市吧，你们一家一家的小店尝着美味，可是现在有时候你会孤单地走走那条熟悉的街。生活有时候就是这样，记得总比忘记好很多。 结果是那么赤裸裸，其实不必说什么才能离开 我。非常喜欢这种吉他的 solo， 像是在把心弦拿出来给一个人看。你看到了吗？那是我们的盛夏，我们曾经结出爱的果实。那是一段青春的美好拥抱。回头看看，又回味又惋惜哦。 也许放弃才能靠近你，不再见你，你才会把我记起。时间累积这剩下的果实，回忆里爱情的香气。我以为不留痕迹，思念却满溢。或许这代表 时候，每次听最后一句如果你还记得我请你抱紧我啊，老被击中。现在成熟了，偶尔刮一下还是会很痛。谢谢莫文蔚，剩下的故事。能对真用心思爱你和你用的心思爱的人好就足够了，其他的都没有那么重要。毕竟 歌唱北京，爱北京，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评选开始投票，登录网址歌唱 bj.bitime.com， 选出你心中的北京旋律。 青春是丛林， 是荒原，是阳光炙热的奔跑，是大雨滂沱的处理。青春是眼眸里微笑的脸和枯花的妆，青春是我从一些人的全世界路过，一些人从我的全世界路过。 戴上耳机，像从前一样走走繁华的路，看看身边的人。岁月给予了你多少欢乐，就夹带着多少哀伤。我还是从前的我，只是来时的路忽然变得有些陌生，让人落寞。那个简单的我现在不经常出现了，但它是最真实的所在。每当我被人羡慕和奚落的瞬间，都会不请自来。我们都没怎么变，变的是身边的一些风景和爱的人。 就当他是最好的鼓励，我会勇敢坚持我自己。 十点大陆机 To be a better man。打路机，让我们一起变成更好的人。时间来到了22:31钟，欢迎亲爱的好朋友们继续打开收音机，打开视频直播间。看到一个右手中柱被包扎的人啊，没办法，这个不是不表示尊重啊，我是因为这样的话血会好一些。我今天穿了，特地穿了一个白色的衣服，有没有保护色？你们看，有没有看到？要保护自己的身体，不要受伤。而且天气非常的寒冷哦，如果你的室内温度和室外温度相差很大的话，一定要出门稍微静一静，适应一下温差再出去，不然真的会着凉感冒。22:32，刚刚那首歌曲也戳中了很多人啊。2000年的时候，大街小巷都在放那首《盛夏的果实》，90后、80后。00后应该也听过这首歌曲。那个时候年代的部分会让我们觉得流行音乐带给我们的除了是感动，还有对生活的认识。我们曾经说过很多很多，比如说美好的场景，带着自己最最心爱的另外一半，趁着自己年轻的时候走走世界，去游乐场游乐园，感受天真无邪的时光。我们会做旋转的木马，旋转的木马让我忘了伤，真的那首歌非常好听。我觉得小胖袁惟仁呢，这首歌当被王菲听到的时候，王菲说很好听，但是有点甜。但是当他制作人杨明学重新填词之后，王菲接受了这首歌《玄牧》。好听的歌曲是他的代表作品之一。王菲是谁？你应该比我了解的更多吧。他除了歌手，除了是一个偶像爱豆，他更是一种精神力量，一种符号，一种文化，难受很多很多。这首歌曲呢也是被很多人翻唱过，我觉得只有王菲的版本好听。当然袁惟仁也有男子的版本的感觉。木吉他配上菲姐非常轻轻飘飘但是有质感的音色，会划破夜空。我们会跟着1980年在东直门中学上学的王菲，然后她又在银河合唱团艺术团唱歌时候的样子走入玄牧的味道。我希望在这个夜里能够带给你一丝感触啊、这个声音就很好听。玄牧，你是那个看着玄牧旋转的人，还是坐在那里跟他一起感受天和地美丽的圆，圆满的圆、 拥有华丽的外表和绚烂的灯光，我是匹旋转木马，身在这天堂，只为了满足孩子的梦想。爬到我背上就带你去翱翔，我忘了只能原地奔跑的那忧伤，我也忘了自己是永远被锁上。 不管我能够陪你有多长，至少能让你幻想与我飞翔。奔驰的木马让你忘了伤，在这一个孤影欢笑的天堂，看着他们的羡慕眼光，不释放我在心上。旋转的木马没有翅膀，但却能够带着你到处飞翔。音乐停下来，你将离场，我也只能这样。 离场的人很沮丧，进场的人充满了期待和喜悦。生命的 A、B 两面永远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轮回出现。可以很快调节 A 面、B 面的人呢，我觉得是生活的高手、经营者。那些经常在 A 面、B 面翻船的人、翻车的人，你也不要责怪自己。生命是美好的，生命的陪伴者需要你细心选择。谢谢我们的导播不停地在替我切换镜头，比小星星，谢谢。 被锁上，不管我能够陪你有多长，至少能让你幻想与我飞翔。奔驰的木马让你忘了伤，在这一个公平欢笑的天堂，看着他们的羡慕眼光，不释放我在心上。旋转的木马没有翅膀，但却能够带着你到处飞翔。音乐停下来，你将离场，我也只能这样。奔驰的木马让你忘了伤，在这一个供应欢笑的天堂，看着他们的羡慕眼，释放我在心上。旋转的木马没有翅膀，但却能够带着你到处飞翔。音乐停下来，你将离场，我也只能这样。 优秀的、经典的，它永远都不会因为岁月的流逝而觉得它过时、老气，不会的。音乐就是有神奇的力量，很多朋友说经典的东西永远在流淌，也希望十点打录机在能陪伴你的这些年月当中，你想起它，觉得它是一个很不错的节目，经典要继续做下去。谢谢王菲，炫目。 我是黄国伦，十点打录机，生而不同。 其实我们生活有时候是白色的，有的音乐呢，我们的生活就变得五颜六色。如果你听到让你欢乐的音乐，比如那种 funk 的音乐，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就觉得很开心，简简单单的。当你听到爵士乐，你会觉得哇，好有难度，离我们生活很远，但是很好，很高级。当你听到摇滚音乐的时候呢，就是理想，就是为了理想去做很多的事情。那个手势我都打不出来了，这个手势吧送给你。 Yeah Rock。 当你听到 死亡金属的时候，那是一种无法形容的快乐哈。很多文质彬彬的男生女生经常耳机里传出的就是噔噔噔噔噔那种感觉，很酷 ，so cool。当你听到流行音乐的时候 ，pop， 你会觉得有我们生活的记忆很好。那种生活的传达，用音乐用音符浮现出来的，就是简简单单的美好。有些唱歌的人，我觉得在唱片里就很好，不一定非要在那样的舞台里去竞争。接下来这位就是其中一位，我觉得当你听到痴心绝对的时候，你会觉得哦，这个人的音色很特别。李圣杰，活在唱片里的李圣杰该多好。我不希望有很多的评论说到说李圣杰在现场怎样，我觉得李圣杰的音色非常的独特，而且在参加了很多的选秀之后，终于被他的伯乐包比达发现了。因为在1997年，李圣杰参加了吴宗宪主持的综艺节目叫做超级新人王的歌唱比赛，很多歌手都是通过选秀才能出道的，不容易。然后凭借英文歌 I Swear I Swear 那首歌获得了冠军，Chapping。 比赛结束之后呢，作为这个比赛评委的包比达就走过去说 Hey guys， 我想邀请你出唱片。我觉得这个事情对于李圣杰来说真的是非常开心的事情。那接下来这首歌曲发行于2006年，关于你的歌里的一张专辑，希望这首歌能够唤醒大家2006年的那段记忆哈。眼底星空，眼底星空有什么呢？有倒影，有各种星座，猎户座、人马座，有你和他手拉着手，简简单单生活的渴望，和面对孤独一人时的难得安静哦。 你好喜欢看我眼睛，你说是宇宙的缩影，只要没有分离，天气晴能看见星星。我努力爱你，从你调整自己。我是邻居还是伴侣？时间带来残忍结局，在爱情的隔壁住友情，界限太锐利，对不起就一刀切开所有亲密。眼底星空，流星开始坠落，每一滴眼泪说着你要好好走，转过身跌入黑洞，看着天长地久变两种漂泊，男人流泪比流血加倍心痛。眼底星空，流星跌入手中，我紧紧握着它，想象天气就愿你先找到温柔，有人包扎伤口也挡住寂寞，谢谢你陪我陪爱听雨追风。用3年去维系感情，秒钟结束关系，神回忆能回去，能温习，能把你抱紧，就算 我紧紧握着他的小手。 郑杰在演唱的小细节部分还是有他独到的滋味的，这不是一日之功。谢谢李圣杰在这个夜晚带来的感动，这首歌《眼底星空》，谢谢他。 草在结他的种子，风在摇他的叶子，我们站着不说话就十分美好。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请相信，也请记得，你的言行里藏着读过的书，走过的路，爱过的人。十点大陆机，北京粤语录。 突然我又想起你的脸，突然我又想起你当天的叮咛，明明灭灭星光的夜里，恍恍惚 帽子摘掉吧，太热了。这虚汗说的太多，因为直播间的温度有点高，头发就这样了，很久没有剪头发了，胡子也留了很多，还挺省水的哈。刚刚这首歌来自于2006年的李圣杰啊，《眼底星空》。你们的城市现在很通透吗？会不会看到星星和月亮啊？我天文地理不太好，但是当我看到满天繁星的时候，我就会许下愿望。希望人生可以梦幻一点，精彩一些。谢谢所有正在看我直播花椒的朋友，我不能一一点名，但是你们都在这里，我觉得很开心。我的手确实很让我不在状态，我会出汗会怎样，但是我觉得当在听音乐的时候会忘记这些烦恼吧。再次提醒大家，天寒地冻，一定要保护好你的身体，在你不经意间摔倒或者不经意间滑倒的时候，一定要小心谨慎的。就是谁送我的心花怒放，谢谢瑞瑞。怎么办呢？直播就要给大家一个好听的收听环境。接下来这个歌手呢，当我们看到他的时候，最初是无印良品啊，我觉得是两个非常会唱歌的男生在一起，有不同的感觉。品冠呢，真的是声音非常好的声优的歌手，不管是说话还是演唱，很难得。那这首《疼你的责任》也是他们分开之后，单飞的第一张专辑的主打歌。因为品冠他个人的发展就是温柔的抒情风格，所以在这首歌创作的时候，确定它是一首做温暖的歌，然后为品冠将来的发展定好了很好的基调。但是在歌曲完成开始宣传之后，品冠就和女友分开了。也许冥冥之中会有一些些生命的轨迹啊。疼你的责任啊，就看了这份歌词之后，品冠就有感而发，总觉得有疼你的责任。那之前你做了什么，之后你又感受到了什么，再遇到那个值得你疼你值得你爱的那个人之后，你做的怎么样呢？疼你的责任。 每次你任性时说的一些话，你知道那有多伤人吗？但我顶多只记个三分钟吧，最后依然体贴地送你回家。有时想，如果我 懂得学着体谅，但是我完全无法硬着心肠做得让你有一点难过失望。总觉得要疼你的责任，要你是最快乐最单纯的人，因为你让我的心变得丰盛，原来不奢望的变成可能。总觉得要疼你的责任，让你做最轻松最自然的人，我想不遮掩也是一种信任，爱的了解包容才算爱的完整。 声音确实有抚慰人心的功能啊，干干净净温暖的路线绝对适合他。谢谢品冠单飞之后的优秀的表现，我也记得了这个眼睛和微笑，来自于品冠疼你的责任。 我是曹玄斌，十点八路机生而不同。 大家好，我是赵英俊，十点八路机生而不同。 我是黄国伦，十点达路机生而不同。 最后一首歌会是谁呢？这首歌很少在节目当中放山鸡哥的音乐。山鸡是谁？陈小春，一个跳舞很棒的、律动很棒的 dancer singer。他也是个非常棒的演员啊。我觉得陈小春给我的感觉就是，说话是 they all do they all， 但是他又很温暖。 不管在爸爸的我是爸爸的表现啊，还是对他的老婆应采儿，还是在整个兄弟情谊上，都显出很爷们儿的感觉。我爱的人是今天晚上最后一首歌曲。哇，谢谢大家今天晚上来啊！我试一下我的手是不是能够操作鼠标，其实还蛮辛苦的。我都谢谢我们的阿浩啊，帮我切换镜头，比心心浩浩。其实他也听不到我在说什么，但是我能感觉到他能在乎我。我觉得人之间是彼此尊重 respect， 彼此去感受的。你和我通过节目彼此感受，就是一种难得的缘分。谢谢大家在今晚来观看我的节目。如果明天晚上你见不到我，也请你不要太担心，我会把录播做好给你。让我休息休息。这个城市虽然有时候不能常常见到，但是我们会心在一起。我爱的人，陈小春啊，小春，这首歌跟杰伦也有关系啊。陈小春不再是那个给林忆莲伴舞的 dancer， 他是一个可以跟林忆莲在一起唱歌的 singer 啊。不要忘记伍洲彤先生的接下来的节目。我是热爱生活，想变成更好的人的周准，我也希望你们一样跟我一起变成那个更好的人。To be a better man， Love is love， 保护好你自己，晚安。 陪我过没有了他的人生，从家里也之类的选择，我只好祝福他真的对了。爱不到我最想要爱的人，谁还能要我怎样呢？我爱的人 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评选开始投票，登录网址歌唱 bj.bitime.com， 选出你心中的北京旋律。 我是微蓝北京的代言人小薇，供暖季主题活动开启了，好玩的环保互动小程序游戏，参与就可得积分赢奖品，脑洞大开的环保互动话题，带你长知识开眼界。微蓝北京2019年主题海报征集同步开启，还在等什么？抓紧参加吧！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北京时间23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